好，接下来呢，我们有本地需要，我们请温智慧弟兄。 本地需要的题目是要避开不良交往的危险。为什么要避开不良交往的危险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某种环境之下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影响，例如有时候我们去小贩中心 food court 吃云吞面的时候，在我们的桌子旁有人在炒粿条，那么虽然吃着的是云吞面，但是迎面吹来的却是炒粿条的油烟。当我们吃完云吞面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到身上没有云吞面的味道，却有很多炒粿条的味道。因此以下我们会去谈谈怎样避开不良交往危险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会众以外的不良交往，第二方面就是会众以内的交往的危险。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会众以外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难免需要接触世俗的人，包括同学、同事啦、亲戚啦等等。那过度的交往会有什么危险呢？怎样才算是过度的交往呢？那么以下我们会去探讨，例如有些基督徒会对同事表现友善的态度，有时候这种友善的态度可以打开跟别人做见证的机会，的确是没有错。但我们又有没有想过，有时候这种过度友善的态度也会使到我们的同学或同事可能会会错意，认为我们很喜欢跟他一起交往。因此这种举动也许会使到这个世俗的朋友、同学或同事进一步的邀请我们跟他交往，比如说请我们一起跟他吃午餐，或者放工之后一起去喝茶，或在周末的时候从事某些消遣的娱乐活动。对方也许看起来很端庄、很仪容很整洁，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经文说：不要受迷惑，不良的交往破坏有益的习惯。是的，为什么经文说不要受迷惑？受迷惑就是被骗的意思。为什么他说不要被骗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度的跟世俗的朋友、同学或同事交往，会逐渐的改变了我们对世俗的人的态度。我们会觉得，哎，他们也是很好啊，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从那时开始，也许我们在其他共同兴趣的时候会更加进一步的联络。比如说有时候这种情况会使到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觉得他们比会众里的弟兄姐妹更亲切。而这种交往可能开始会使到一个人错过聚会，或者晚上的时候很迟才回家，第二天无法参与传道工作，或者本来我们自己不会去看一部这样的电影，但是由于这位世俗的朋友他跟我们太过亲密了，他邀请我们，我们就去看了。也许我们会觉得，哎，我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但是在同样的一本书《哥林多前书》3章18节给我们什么劝告呢？我们可以继续看《哥林多前书》3章18节，他说：谁也不要自欺， 你们当中虽以为在这个制度里有智慧，倒不如做个愚蠢的人，好成为有智慧的。所以经文首先提醒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认为说，哎，我是不会被别人所骗的。有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在自己骗自己。经文鼓励我们做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倒不如做个愚蠢的人，意思就是在恶事上要做个愚蠢的人，不要去受到世俗人的这些世俗的精神所影响，反而要仰赖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劝告，才算是有智慧的。那么也许有些人会说，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请记得，魔鬼撒旦他既然有能力引诱两个完美的人和许多天使跟他一起反叛上帝，他也一定有能力来引诱我们。有一位24岁的姐妹，她说不良的交往对她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她害怕跟其他的年轻人不一样，结果她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另外一个情况是，一位基督徒长老由于跟同事，一位女同事在度假期间道德上疏于戒备，结果跟这位女同事搞到难分难舍，他竟然抛弃自己的家人跟这位女子同居，结果这位长老被开除了。所以你看到他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因此听从耶和华的吩咐非常重要，可以保护我们。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要避开会众以内的交往的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因为犯了性不道德而受到严重的责备或开除，而这种事情会发生，往往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按着上帝的劝告谨守戒备。尤其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个交往的危险，尤其是在异性的交往。有一个年轻的见证人，他说他知道会众里有一个年轻人跟不信主的人谈恋爱，他还继续跟他交往，结果他发现到自己的行为越来越像他，他的灵性越来越软弱，不喜欢参加聚会，也停止了传道。后来他才发现到他的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跟这位不成熟的基督徒继续交往，因此他就决定了不再跟他一起。然后另外一些情况就是，在南非的报告说到，有时候在一些大型的交往也有潜在的危险，例如在区域大会节目结束后的交往，比如说一般年轻人一起去交往，在大会过，当然这些交往并没有错，可是要记得这一个经文的原则，在箴言一章五节，箴言一章五节，经文说：有智慧的人肯听教诲，多受教义；有悟性的人求取高明的指导。是的，我们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有悟性的人会求取高明的指导，意思是说，当我们要参加或者举行某些基督徒的社交活动，尤其是比较大型的话，按照这个经文的原则说，我们要求取高明的指导，意思是说，应该要有适当的成熟的基督徒在当场去督导。那么通常有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督导的交往会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我们鼓励大家在安排交往的时候，可以邀请会众里成熟的弟兄姐妹参与你们的交往，尤其是那些有家庭成熟或者是夫妻的，无论是要去喝茶还是运动啊，登山远足啊，还是旅游啊，可以邀请他们 加入，这样我们就能够放心做有意识的交往，愉快的交往，也能够建立健康的友谊。因此作为一个总结，在会众以外我们要避开不良的交往，而在会众以内我们要明智的选择交往的对象和场合，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开陷阱，继续忠于侍奉耶和华上帝。